to reach the radio show. Here comes the beats. 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啦，这里是正在为您带来的节奏驾到 Rhythm Mix. Here comes the beats.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在今天节目当中第一小时依然是我们的爵士音乐的时间，那么我们的开场音乐呢，那就是能够让整个的身边啊周围呢刮起一阵台风的这样一段音乐作品了，它的名字就叫做台风，来自于 Piano Jack 带给我们的作品了。而今天我们的爵士音乐可以说是首首都精彩，而且能够让我们听到台风的动力，能够让我们看见金色的田野，能够让我们在音乐当中去徜徉一下维纳斯的情怀，感受爱的能量。那所以呢，我们要用这样一段时间去给自己多一种的音乐释放和音乐的享受。这里是节奏驾到，源自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每周六周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4点首播，凌晨2点到4点重播。我是主持人常小航，也欢迎各位关注我的新浪微博主持人常小航，查询我们本期节目的歌单喽。继续来听来自于 Tropical Jazz Band 晚上11点，一起来听喽。 You're listening to Rhythmix 节奏驾到。 listening to Razormix 节奏驾到。 非常欢快的爵士音乐来开启今天的这样的一个小时的内容。刚刚我们所听到的音乐作品叫做德尔德尔索拉尔，那其中呢可以被翻译叫做 Duran Duran Solar。 那其实呢这里其中也是在当代的爵士音乐人当中呢喜欢去借鉴喜欢去融合的一种方式，其中能够听到一些来自于 Duran Duran 他们的歌曲的采样内容。当然像这样的一个比较大的啊阵容的爵士乐团呢，里边的配器是相当之多的，我们可以听到有萨克斯，有钢琴，有鼓，有三角铁的声音等等等等，更像是一个把交响乐团爵士化的乐团，那其中充满的是满满的自由的音乐质感了。那么像时间来继续让我们望远一点点，看一看那金色的田野是什么样子的，一起来欢迎 Tommy Emerald Feel Yourself Good。Here comes the beats. 用这样的一首音乐叫做《爱你的全部》来作为我们今天这样的一个爵士音乐单元第一个时段的最后的一首音乐作品吧。那当然稍后呢也是要稍微的休息一下下，我 们一会儿见了。锁定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我是主持人常小航，马上关注我的新浪微博，然后找到本期节目的歌单喽。 脑洞大开的环保真人秀，炫互动感的互动平台，趣味多样的环保主题活动，尽在微蓝北京活动现场。我是微蓝北京卡通形象代言人小飞，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主办的微蓝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面展开，新鲜玩法一网打尽，来和小飞一起参加吧！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老公，去北京旅游的酒店预定了吗？ 报告老婆大人，搞定了。 哎，快说说。 我预定的这家酒店位于建国门商圈，临近天安门、王府井、秀水街、三里屯，而且乘坐地铁和公交车都很方便。关键是这家酒店在节假日期间有客房优惠活动。老婆，我是不是很能干？ 哇，给你点赞。哎，哪家酒店？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The weather。 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天晴气爽，空气清新，风力不大，大部分路段能见度都在30公里以上，有利于交通出行和户外活动。但夜间气温较低，最低气温只有7度，昼夜温差大，早出晚归，注意添衣保暖。具体预报是今天下午晴，北转南风2-3级见4级，平原地区最高气温21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2级，平原地区最低气温7度，最大相对湿度55%。川一气象指数预报，今天的川一气象指数是4，适宜穿夹衣类服装。

listening to Resonance节奏驾到 Happy weekend 周末愉快，这里正在为您带来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源自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 我是主持人 Mr. 长长小航。那耳边刚刚的音乐叫做 Venus， 来自于 Tropical Jazz Band 热带爵士乐团。那么这样一首歌曲叫做维纳斯，听上去很耳熟，对不对？没错，那它呢其实就是源自于这个荷兰海牙的一个音乐组合，在1967年成立的叫做 Shocking Blue 的音乐组合。它其中的采样呢我们也更加熟悉了一些，那是因为曾经孙燕姿翻唱过这首歌曲的原始版本。而这样的一首歌曲维纳斯呢也在1970年获得了过这个当时的音乐冠军，而香蕉女郎乐队 Bananarama 组合呢也当时在1987年翻唱过这样一首曲目，并当时勇夺了全美排行榜的冠军。节奏驾到 Rhythm Mix， So come up next， 接下来让我们继续关注这样的一首歌曲，叫做爱的能量， The Power of Love。 You are listening to Razorlands 节奏驾到。 我们听到就是他们的现场版本的演出，来自于 Tropical Jazz Band， 可以听到台下的人们欢呼雀跃。刚刚一大段的鼓手们的 solo， 让我们能够瞬间把整个的人的这个能量都加强了很多。而且这样一首音乐作品叫做《爱的能量》The Power of Love， 所以能够更加容易的去唤起我们的激情。无论呢是在下午还是在晚上，听到这样的音乐，总会能够热情满满。让自己的心情变好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情呢，对不对？这里正在为您带来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咱稍后也会继续为您分享更多的爵士音乐内容。第一个小时我们用爵士音乐洗刷自己。节奏驾到，只在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每周六周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的4点首播，凌晨2点到4点重播。我是主持人常小航，欢迎各位锁定我的新浪微博主持人常小航，查询我们本期节目的直播歌单喽。下面时间来，让我们继续关注另外的一首能够让我们继续跳动的音乐作品。而这样一首音乐作品的名字叫做《爱你的全部》，把我们的爱释放出来，热爱音乐，热爱生活，更得爱自己。 I could have danced all night, I could have danced all night, and still have begged for more. I could have spread my wings, I've done a thousand things.I could have danced there. 想跳就要跳起来，这样的一首音乐的作品叫做跳舞吧，其实很简单的名字，那么就赶紧用这样的爵士音乐跳动一下咯。让我们想起一首这个韩宝仪的老歌叫做舞女泪哈，开玩笑了，不管是伦巴恰恰还是 rock and roll， 但是我们都可以用这样的一种爵士音乐风格的节奏让我们自己动起来，是不是？如果你在开车的话呢，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心里边跳动就好了，希望可以来伴随您的周末出行。这里是节奏驾到，您正在收听。

got a test. Your baby's out and horny, and you know what comes next. You head for the door, you stop dead in your tracks. That moaning blues heart is a calling you back. There's only one thing that you got, a crazy little feeling called blues shock. 这是来自于芝加哥布鲁斯代表人物 Billy Branch 和他的乐团 The Sons of Blues 带给我们的 Blues Shock， 一首歌曲送出来，开始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二个小时的直播。这里是节奏驾到 Rhythm Mix， Here Comes the Beats， 来自于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 每周六周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的4点钟首播，凌晨2点到4点钟重播。我是主持人 Mr. 长长小航。那话说刚刚听到来自于 Billy Branch 的音乐之后呢，也不能够错过他为我们送出的一些可爱的小问候呢。那 Billy Branch 他这也是刚刚结束了一个在中国的巡演，听听看他是怎样问候我们的吧。 Hi, this is Billy Branch and you're listening to the Rhythm Mix Beijing Music Radio 97.4。 是的，那么其实呢 Billy Branch 他作为一个有芝加哥 Blues 音乐的代表式人物这样的一个意义的存在，他也是自己亲身经历把布鲁斯音乐写入了美国的教育体系当中。他在谈到自己心中布鲁斯音乐在世界范围内以及中国的一些影响时，他说 I have been surprisingly delighted at the response of the Chinese people during our tourBecause they've been so enthusiastic, so receptive. And no, I have changed absolutely nothing. For I do, my show is as I would do any place in the world, in Chicago, South America, or Europe. That's the beauty of the blues is that,It is probably the most universal music because everyone cannot relate to classical music. It's too high for them. Mm-hmm. Everybody cannot relate to jazz. It's too complicated. Country Western is acquired. Hip-hop, rap, for older people, they can't relate. But the blues, it doesn't matter.What ethnic group, if you're black, white, Chinese. This is why everyone in the world. So I don't change. The blues, you don't, it speaks for itself. We have a new recording coming out, a tribute to Little Walter. Little Walter was the acknowledged greatest blues harmonica player of all time. And so we did an upcoming album of Little Walter songs, which includes commentary from his only living heir, his daughter, Marian Diaz. So we plan to tour on the strength of this album, the tribute to Little Walter album, doing his famous songs, and some in his traditional way and some with our own contemporary interpretation. 他在谈到关于布鲁斯音乐当中的一些点点滴滴时候，他也会说到，其实布鲁斯音乐跟其他的音乐相比来讲呢，好像更加容易去理解一些，也是很多音乐形式的一种生发的原始音乐品种。那当然在当代社会当中，很多人可能会认为布鲁斯音乐好像有点远离自己的生活，但是呢，你身边的很多的音乐形式都是源自于 blues 蓝调音乐的。所以这样的一位芝加哥布鲁斯音乐代表人物 Billy Branch， 他也给到了我们更好的一种向布鲁斯音乐致敬的条件。那么下面的时间来让我们继续感受音乐的力量，让我们来欣赏来自于 The Greatest Showman 这样的一部电影当中的插曲之一，非常著名的一首 Never Enough， 也是来自于 Lauren Elrett 带给我们的全新作品。而这样的一首歌曲也是在中国好声音当中被邓紫霄曾经翻唱过，一起来听如何通过音乐向我们每个人自己的心中发起一份热情。当然同时也是欢迎您马上关注我的新浪微博主持人常小航，查询我们本期节目的直播歌单。 I'm trying to hold my breath, let it stay this way, can't let this moment endSet off a dream of me, getting louder now. Can you hear it echoing? Take my hand, will you share this with me? 'Cause darling, without you.Spotlights, all the stars we steal from the night sky will never be enough, never be enough. Tell me gold are still too little. These hands could hold the world, but it'll never be enough, never be enough. 强烈推荐去看一下这样的一部电影 The Greatest Showman 马戏之王。当然同时呢也可以用这样的一些音乐来去启迪自己，让自己生发对于生活对于幸福的一种追求。而下面的时间让我们真心用音乐来告诉自己要做自己。 I'm not a stranger to the dark Hide away they say Cause we don't want your broken partsI've learned to be ashamed of all my scars Run away, they say No one will love you as you are But I won't let them break me down to dust I know that there's a place for us For we are glorious When the sharpest words wanna cut me down I'm gonna send to be, this is me, look out, cause here I come, and I'm marching on to the beat I drum, I'm not scared to be seen, I make no apologies, this is me.This is me. 这三个词改变了42岁的女演员 Kiala Stahl 的一生。这是一位百老汇资深的演员和托尼奖的提名者，而今年呢，在 Michael Tracy 的原创音乐电影当中也扮演了一个角色，那就是来自于马戏之王 The Greatest Showman 当中的胡子女。那这个角色也是让很多人一下子就记住了这样的一位歌手以及其中的人物角色，能够让我们去特别有力量的相信自己，让我们坚信，让我们坚守，能够让我们去为自己的未来加把劲儿。这首单曲是发行自2017年的12月22号。那么下面时间来让我们继续听听看来自于 Baby Rex 的他的呼唤 Shining Star。 这里是节奏驾到，正在直播当中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She was a bad girl, he was a good boy. She played with fire while he played inside the rain. She gets so selfish and he was selfless. He played by books, he never liked to play it safe, but he felt 这是一首歌来自于 BB Rexha 带给我们的 Shining Star。 而其实呢，我们听到这样的一些个新鲜音乐人他们的声音之后，我们也会说诶，其实可以来去反映一下他们这些新鲜人背后那些个曾经影响他们的比较知名的老的艺术家们。比方说我们最近可以发现很多人会特别关注到就是 Mamma Mia 2 Here We Go Again 这样一部电影当中的原声音乐，其中会有一首来自于雪儿 Cher。 其实大家伙都知道雪儿呢应该是岁数比较大的一位歌手了，今年已经是72岁。她和她的妈妈以及她的妹妹有一张合照，没错，她的妈妈依然健在，她的妈妈叫做Georgia， 今年92岁，她的妹妹呢叫做 Georgina， 67岁。所以说，你的容颜并不会被时间带走，只会因为你是否热爱音乐这个事情去决定你的容颜是否依然存在着一种甜美的微笑。只要我们的这个苹果肌啊全肌提起来的话，你相信你的生活就会异常的美好。听一下这首歌曲，来自于 Radio RF featuring Cardi B 带给我们的 Girls， 唱的就是这些年轻的女孩子们。 Your tongue, right? I put the smack on your lips, so fuck her up. We ain't never heard of you, cause you ain't done enough. And I don't gotta Girls 一首歌曲来自于这四位女生们他们的合唱了哈，这四位女生是哪四位呢？很可爱的，分别是来自于 Rita Ora、Cardi B 以及 Baby Rexha 还有 Charlie XCX。这四位女生她们唱的就是她们四个人的生活，以及这个四个姐妹们她们这样的一些个社交网络。那提到社交网络，不得不提到就是说在今天啊，Kanye West 坎爷宣布退出了社交网络，包括有 Twitter 还有 Instagram， 他的账号都删除了，还发了一张这个非常茫然的自拍照片来配合一下这样一个消息。我也不知道是为些什么，很多人评论呢说这个坎爷呢大都如此哈，终于说退出了，可能呢感觉自己戏太多了感觉。我觉得自己有些自己的选择了，也是无可厚非。他的选择怎样，我们也管不太着，我们还是听各种各样的音乐的一种全新的选择就好了。想了解我们的歌单，来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或者关注一下我的新浪微博主持人常小航。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直播内容，每一期每一首歌曲按照顺序为您排好了。那么下面时间我们也会跟您去继续分享另外的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内容，叫做音乐进化论。我们为您历数了一下从2000年到2018年，就是这21世纪到现在18年间每一年的世界范围内的前五大单曲，我们会贯穿一下，感受一下这18年18岁你是否跟着这些音乐慢慢长大了呢？这里是节奏驾到，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会儿见。 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金秋最美幽兰山红叶浸染铺风岭，房山周口店幽兰山第七届红叶节开幕，赏红叶住民宿吃亚河了，这里有你要的乡愁。名团来了，大师来了，德国小提琴名家安妮索菲穆特携手波兰华沙交响乐团，10月17日国家大剧院纯粹古典系列致敬潘德列斯基85岁生日音乐会，创作生涯经典作品汇集呈现，年华与智慧绽放光彩，攀登当代严肃音乐创作高峰。德沃夏克第7交响曲，古典与现代碰撞摩擦，感受欧洲民族乐派创作精华，详询6655000。 浓浓花海香，悠悠房山情。房山天开花海景区，中国最美田园，诚邀您共赏缤纷美景。详询83625588。金郊度假好去处，金鱼凤山乐不停，与山景养生温泉，望莽山层林尽染，看亲子游戏大闯关。度假咨询0106071188。 新休闲微度假慢生活，保定国际田园休闲区欢迎您。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 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天晴气爽，空气清新，风力不大，大部分路段能见度都在30公里以上，有利于交通出行和户外活动。但夜间气温较低，最低气温只有7度，昼夜温差大，早出晚归注意添衣保暖。具体预报是今天下午晴，北转南风2-3级见4级，平原地区最高气温21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2级，平原地区最低气温7度，最大相对湿度55%。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肾虚精亏所致的男性不育，遗精早泄，尿后余沥，就用同仁堂牌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同仁堂果药。 川衣气象指数预报，今天的川衣气象指数是4，适宜穿夹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兆赫，97.4兆赫，974饭点资讯。 贵州吉靖宇大刀艺术团9月28日至10月7日来京演出啦！演出地点顺义建鼎金辉大酒店。 中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演唱会的消息。2018张信哲巡回演唱会北京站未来式将于本月13号上演。张信哲在繁忙的工作行程中亲自从概念、音乐曲目、表演内容、舞台设计、服装等方面一一和工作人员讨论流程细节，尝试着各种不同的音乐元素，呈现不同风貌的合作演绎。再来关注2016年10月张学友的学友经典世界巡回演唱会从北京起跑，已经举办了191场歌唱。近日他在香港举办记者会，宣布将于2019年1月在香港红磡体育馆举行经典再见篇，用15场演唱会为这一轮巡演画上句号。费玉清日前宣布隐退，明年将于台北小巨蛋举行告别演唱会。演唱会门票开售后很快售罄，观众们期待考虑加场的可能性，最终主办方决定加开2场演出，让更多朋友有机会与费玉清共创美好回忆。加演场将于10月11号中午开卖。最后再来看，歌手黄品源明年1月5号将在台大体育馆举办演唱会。5号记者会上，他和金立海乐团演唱经典歌曲，还透露演唱会将会邀请重量级歌手周华健担当嘉宾。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从2015年开始，每个周六周日的下午，因为有节奏驾到，让时间流淌的不再温婉。我的声音有节奏为伴。 Mr. 长，长小航，这里是节奏驾到。 相信你的选择，就是你最爱的全球音乐风尚指标。 继续送出来自于格莱美音乐奖金。 2018年每周六周日正午12点到下午4点。Race and Mix 节奏驾到，华丽升级，每期4小时，加满能量，加倍畅爽。Here comes the beats。 欢迎您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正在直播节奏驾到 Rhythm Mix Here Comes the Beats， 源自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我是主持人常小航。耳边的音乐我们要为您送出从2000年到2018年间每一年，这18年间的每一年呢，那前五位的热门欧美歌曲的一个大串烧。 Let them know we bout that cake straight out the gate. Be independent woman, some mistake is for whores. I'm saying, why spend mine? Girl, you're my angel. You're my darling angel. Closer than my peeps, you are to me. Baby, shorty, you're my angel. You're my darling. 这些歌曲都是来自于2000年到2018年这18年间啊，就是说，如果说一个是新生儿的话，到今天应该是成年人了。这18年间，每年的前5位的欧美冠军单曲，我们进行一个大的串烧，一个 mashup 版本为您送出，希望您能够来喜欢。如果首首听过的话，那只能证明自己应该是年事已高了啊。OK， 正在为您直播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各位朋友们，国庆假期最后一天，假期余额不足，但是依然要快乐。 Es una torre

这十八年间啊，从2000年到2018年间，每年五首歌都是五首的冠军单曲。如果说您都听过这90首歌曲的话，那么很恭喜您跟我一样老了。不过说都是情怀嘛，对不对？有这样的歌曲伴随自己的一个不能叫童年啊，叫做时光，我觉得特别的幸运。因为那个时候的歌曲好像说唱略少一点，流行的风格更加全面一些。那当然，如果说您认为这样的90首的一个歌曲串烧特别想要收藏的话怎么办呢？没问题，你可以来马上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叫做常先生，声音的声，然后呢可以回复一下听友群，或者回复进群两个字，获得我的微信二维码，扫码加好友进入微信听友群，我们进行更多的音乐交流。或者您可以直接回复一下 QQ 进入我们的会员 QQ VIP 听友群，去下载更多的好音乐咯。您正在收听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正在为您直播，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新浪微博请您关注主持人常小航，跟我们进行更多的微博互动交流了。在微博里边就会有我们今天节目直播的歌单列表，希望您可以来去查询一下咯，了解一下啊。 Turn back time to the good.

Wind 来自于 Aurora 带给我们的混音作品了。像这样的一种带有电子味道的欧美流行音乐来开启今天我们这样一个小时的音乐单元，正在为您带来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 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那么有这样的一种音乐态度，能够让我们自己特别容易在周末的时间里边把自己叫醒，无论是在下午还是在夜间，总会能够给自己的脑海当中加满能量。 Fools 来自于 Austin， 让我们来做一个傻傻的听歌人，让我们来做一个对音乐痴痴的等待者，等待节奏驾到。 Beijing, this is Oliver from the XX. You're listening to Rhythm Mix on Beijing Music Radio FM 97.4. Here comes the beats. Follow Mr. Chang every weekend and enjoy the show. If I stay with you, if I'm choosing wrong, I don't care at all. If I'm losing now, but I'm waiting late, that's all I want. Now we need Cause now all I want is to be a part of my new world. Wherever happens in the future, trust in destiny. Don't try to make anything else, even when you feel me. I don't care. Featuring Clean Bandit 带给我们的 Solo， 这里正在为您直播节奏驾到 Rhythm Mix。 This is Rhythm Mix 节奏驾到， 下面的音乐更加精彩， More More More 来自于 Dan 也正在为您带来我们的欧美音乐的混音单元。 If you wanna know how I really feel, get This is Race Max, 节奏驾到。 Don't you know you're taking me higher? Oh, you know you're making me sweat. Don't you know you're taking me further? To places I ain't ever been. Don't you know I'm nothing without you? Oh, you know I can't survive. Oh, you're showing me an adventure.Oh, you make me feel alive. Oh, something's taking over me. Girl, you know I can't breathe. Oh, you're taking over me. Just take me to infinity. Take me to infinity. Take me to infinity. Oh, you know I can't breathe.Taking me higher. Oh, you know you're making me sweat. Don't you know you're taking me further to places I ain't ever been. Don't you know I'm nothing without you? Oh, you know I can't survive. Oh, you're showing me an adventure. Oh, you make me feel alive.Taking over me, girl, you know I can't Take Me to Infinity 来自于 Console Training。 如果想要了解这样一首歌曲的确切的名称的话，但是又不知道该怎么听懂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口播的问题，很简单了哈，马上立刻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或者马上关注我的新浪微博叫做主持人常小航，然后呢我们可以进行一些在直播当中的实时交流，您问什么歌曲我就跟您说什么歌名，对不对？这多简单啊，对不对？OK， 那继续来关注我们的欧美主流热门单曲当中的电子音乐的混音版本了。那么下面的时间呢，要听这样的一首叫做 In the Mood， 这是来自于 Henry Fur featuring Romeo Blanco 带给我们的作品，依然是混音满满哈，电子音乐加上欧美流行的一种唱法，给到我们的体验是完全不一样的。每周六周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的4点，我们会有一次首播，凌晨2点到4点会有一次重播。那么在这里呢，也要要求各位朋友们要赶紧的要把这个耳朵啊要竖起来，要听听看他们的混音作品是怎么能够打动你和打动我的。 In the Mood， 一起来听一下咯。 Cause we won't stop, honey, won't stop till the beat drop, no. When you go down low, we just left the party for the night, I say. What up, babe, roll up, roll up. I keep getting in the mood, yeah. You seem so fine with letting all this time pass by, no apologies. Cause I won't stop, honey, won't stop till I feel you move. When you go down low, we just left the party for the night, I say. What up, babe, roll up, roll up. I keep getting in the mood, yeah. In the mood, yeah, in the mood, yeah. I keep getting in the mood, yeah. Keep getting in the mood, yeah. 一段时间去贵州，有朋友用当地的好酒招待我，开的一瓶窖藏陈酿的董酒，那酒滋味真的不错。我当时就纳闷了，这么好的酒价格也不贵，为啥市面上见得少呢？朋友说，董酒会酿酒，但是不会卖酒啊。以往白酒是酒香不怕巷子深，董酒凭借其过硬的品质，独特的口感也是获奖无数。1983年，为保护民族品牌，董酒的配方和生产工艺就曾被相关部门评为国家秘密技术。董酒这几十年来

喜欢花卉园艺的朋友近日可以去世界花卉大观园转转。9月29号到10月14号2019世园会北京展品秋季预展在世界花卉大观园举行，全市16个区园林绿化局、市属公园及40多家企事业单位选送的五大类400多新优植物及园艺衍生品争奇斗艳，为节日出游的人们增添了赏心悦目的好去处。据介绍，自2010年以来，通过北京市两种审定的北京自育花卉品种就有200多个，而这次展出了30多个。刚刚摘得第八届中国月季展新品种银奖的微型月季菊月和地被月季粉花毯也亮相展会。另外，京派盆景也是这次预展的一大亮点。受地域气候的限制，京派盆景广泛选用北京当地花材，如鹅耳栗、黄栌、荆条等等。京派盆景学习继承了北京古代园林艺术的传统，雄伟浑厚，端庄瑰丽。这次预展有50多件京派盆景亮相。此外，预展期间，第十届北京菊花文化节世界花卉大观园分会场开展，园内将展出8组气势恢宏的大型菊花绿雕作品，80多件菊花盆景。另外还将展出北京插花协会组织的世园会插花花艺选拔赛精选的30多件插花作品，北京精林绿色科技举办的画框里的植物40多件压花作品，北京市盆景协会组织的20多件罕见盆景艺术作品也会集中亮相。下面为您介绍本台今天播出的部分节目，15点继续节奏驾到，16点战马能量音乐，17点974 Live Show， 19点中国歌曲排行榜。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全球百大中国原创电音舞曲 DJ 秀场 Immersive Experiences of Flow and Remix， 您正在收听 RazorMix 节奏驾到 Electronic Dance Mixtape。 There's no need to tell me why I've been straightening it out. So I will start and criticize. Just look at it now. Will I ever take you down when you're around, baby? Have you come and never show the light? Will I ever take you down when you're around, baby? I'll only forever, you and I gon' make it, and I'm gon' make it better. You and I will hold it down, and I will do you right. Do you right. And I will do you right. Do you right. Oh, oh, oh. Will I ever take you down when you're around, baby? Have you come back? Zillout 再给我们的 Do You Right， 来继续我们的节目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这样一首音乐作品 来自于德国的电子二人组合 Zilla 带给我们的作品呢，那就是 Deep House 风格的内容。那他们两位呢分别叫做 Max and Jane。 那如果说你听到这样的音乐你正在坐着的话，我相信朋友们特别想站起来。不论你的年龄如何，也许你的关节都已经锈死了，但是有这样的音乐陪伴的话，我相信可以把你的关节活动开才行。所以这样一首歌也被抖音啊推为了火爆的一首单曲作为背景音乐。那么下面一首音乐继续来分享，来自 Higher featuring Eve 48 Wait All Night，等上一整夜也值得了吧。这里是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我是主持人常小航。 My mission, and I will wait for the end of the night. When you make your decision, when I see you, will you be all mine? When I saw you, my body felt it true. What I have to do, I'ma have to wait for you. Every single night, posted up outside, just to know you want me to Night， 来自于 Eve YVE 48，他们也是来自于德国柏林的一个电音制作人二人组合，由 Leo 跟 Raphael 两兄弟组成。他们两位呢有非常非常深的这个音乐背景啊。那么 Raphael 呢从年少期就开始尝试制作电子音乐，而 Leo 呢则是毕业于纽约的茱莉亚音乐学院的古典钢琴系。而这两个人呢在2013年开始制作音乐之后呢，在2014年马上就开始成军，然后就发行了单曲 On the Road 以及 Records 还有 Nothing to Say。 而刚刚我们听到这样的一首 Wait All Night 也是他们的全新热门单曲了。下面这样的一位厉害的不得了了，我非常喜欢他的声音，那就是来自于 Saint Vincent 带给我们的 Fast Low Disco。 Saint Vincent Fast Low Disco， 这也是2018年6月份全新发行的一张专辑，来自于美国的奥克拉荷马州的这样的一位女歌手带给我们的全新作品。1982年出生的她呢，是擅长演奏多种多样的乐器，而在她的专辑 Marry Me 当中呢，她就改了名字了，不叫做 Annie Clark， 而改叫做 Saint Vincent， 很有意思的一种改变，也表示了自己要从一个多重乐器的演奏家转型成为一个电子音乐制作人跟歌手的一个态度了，棒棒的哈！继续关注我们下面的好歌曲 Emoji。 如果我们经常发微信表情包的话，那么 Emoji 这样一首歌曲就特别合适咯，来自于 Smitty。 Taylor Swift 全新的单曲 Dedicate， 这是由 Swery 以及知名的制作人 Ryan Tedder 一起操刀制作的一个全新的 remix 的版本，发行于2018年的5月25号。值得一提的是呢， Taylor Swift 貌似自己的很多歌曲呢很像我们听的是一种平淡的流行音乐，但是如今电子音乐混音了以后焕发了新生，而且关键是在各种平台当中下载是免费的，这很有意思。而且呢要值得一提的是这个 Ryan Tedder 本杰明瑞恩啊，他呢是出生在这个美国的俄克拉荷马州的塔尔萨，也是美国的当时 One Republic 的主唱。当然这一来一去，这两个人也这么一搭，会发现整个这样一首歌曲更耐听了很多，尤其在 Taylor 在唱到 Isn't it 那个词儿的时候，马上味道就不一样了。而下面一首歌曲让我们可以去仰望一下星空，感受一把 Stargazing， 来自于 Plastic Several featuring EmilyHere comes the beats, coming for tempo. I'm trying to say us, you don't wanna say us. You blame human nature and say it's some kind. Let's make up our own minds, we got our whole lives. Let's see and decide. And I will still be here, stargazing. I'll still look up. Listening to Raise the Max 节奏驾到。 energy going down in history. Going down in history. Going down in history. We are gone. Lights 来自于 Plastic featuring Neff， 有城市之光就会有光影的存在，有光有影，我们就要听听看那影子的一边是什么样的一种音乐的表达。来自于 Wild Nothing 带给我们的 Shadow， 一起来听一下咯。喜欢我们的音乐，想查询歌单，现在赶紧关注我的新浪微博，找到主持人常小航，然后可以看到我们本期节目的音乐列表了。每次节目都会有更新哦，期待你热情光临。这里是节奏驾到 Rhythm Mix， Here Comes the Beat， Stay tuned， I'll be right back， 我们一会儿见。

之 Resonance 节奏驾到。 耳边的音乐，这是来自于 DJ 制作人 Alex Page 带给我们的混音作品 Incepto Deep，这样的一个全新的 Deep House 风格的混音作品。欢迎您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源自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每周六周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4点首播，凌晨2点到4点钟重播。我是主持人 Mr. 长长小航，马上来关注到我们的电子音乐当中就好了，享受一种这样的音乐氛围，用耳边的这样的一首音乐作品叫做 Saving Grace， 展现一下 Deep House 音乐的长处，能够让我们知道 Deep House 的 DJ 他们在混音时候是怎样的一种心情状态。在这样一段音乐当中，我们可以听到呢浅浅的男生的 vocal， 那么我们可以通过这样一些音乐的混音，加上804鼓机，加上小碎的鼓点，能够听到 deep house 的风格的音乐，给到我们的是一种集多种性格于一身的一种角色，好像这个主角他会深陷泥沼，但又渴望光明，爱和恨交织于内心当中，但时不时还会流露出一丝丝的温情。所以说这样的一种惟妙惟肖的音乐，通过 Deep House 这样的一种电子音乐也可以全情地展现在我们的眼前。所以下面的事情来，既然我们继续关注来自于 Alex Page 他带给我们的第二首的混音作品 From the 90s to 80s， 让我们来重回的80和90年代，感受一把来自于 Andrew Portman 带给我们的原版混音 Original Mix Edition。 这里是节奏驾到 Rhythm Mix。 我们耳边的音乐作品，这是来自于 DJ 制作人 Alex Peach 带给我们的音乐内容。而今天我们听到的混音分别是叫做 West 向西行，来自于 Christian Burns， 以及来自于 Deep Shader 带给我们的Etymology 水蒸气。那其实呢，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会听到 Deep House 风格的音乐，很标准的 Deep House 的风格。那当然也特别期待您能够来关注一下来自于俄罗斯的这样一位 Progressive Trance 加上 Progressive House 的制作人。他呢生于圣彼得堡，同时呢他也是在跟我们去分享他的 Incepto Deep 这样的一张混音大碟的内容。也期待各位听友们来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我主持人常小航，因为这里边会有我们今天为您放送的音乐列表，按照播出顺序已经为您拉好了一个单子 Dance Mixtape， 只在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您正在收听当中。 You are listening to Resonance， 节奏驾到。

川一气象指数预报，今天的川一气象指数是四，适宜穿夹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九七四，半点资讯。 贵州吉靖宇大刀艺术团9月28日至10月7日来京演出啦！演出地点顺义建鼎金辉大酒店。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九七四半点资讯。首先来盘点一下昨天电影票房情况。10月6号国庆假期接近尾声，影视票房占大局已定，伪钞犯罪电影无双继续领跑大盘，且越战越勇。昨日单日票房首次破亿，目前累计票房6.5亿，今天有望突破7亿元。影和理查的姑妈单日分别报收5054万元、4368万元。姑妈累计票房刚刚破5亿，这部喜剧片此前被看好，但是受口碑和品质拖累，后劲不足。而张艺谋的影累计票房达4.25亿元。值得一提的是，姚晨、马伊琍主演的寻子题材片《找到你》击中了不少观众的泪点，吸金5100万，有望靠口碑拉动票房。再来关注电影《一条狗的使命》，编剧奥黛丽·威尔斯去世，享年58岁。她曾自编自导两部口碑佳作《托斯卡尼艳阳下》《漂亮宝贝》，而她的编剧作品《你给的仇恨》即将10月19号上映。这部影片聚焦美国社会种族歧视问题，有望成为接下来颁奖季的种子选手。另外，他生前最后一部编剧作品是东方梦工厂的动画音乐电影《奔月》，讲述小女孩为了寻找传说中的月亮女神，自己制作了火箭飞船，并向月球进军的故事。影片正在制作中，预计2020年上映。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困了，累了，疲了，倦了，闲了，腻了，烦了。 七大情绪问题还是一个解决办法。2018年每周六周日中午12点到下午4点，节奏驾到 Razor Mix， 边听边看，源自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 Since 2015。 主播 Mr. 长常小航送出魔力4小时，让思想释放，追逐欧美潮流单曲，带你听懂电音。 据说多听会有好身材哦。 Razor Mix 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 欢迎您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正在为您带来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我是主持人 Mr. 常小航。那今天我们会听到的音乐作品都是来自于俄罗斯的一位电子音乐制作人 Progressive Trance Progressive House 的一个制作人，来自于圣彼得堡的 AlexPeach， 他呢主要擅长于刚刚我们提到的 progressive 这样的风格的音乐，而今天我们听到的音乐就是 deep house 风格。他其实也是比较喜欢玩一些音乐的跨界了。在今天节目当中，刚刚我们听到的 Incepto Deep 也是他全新带来的一段会议内容了。那当然，今天呢，我们在这里还会跟您去分享另外来自于 Vistone 更加著名的一个电子音乐团体他们的混音作品，一起来感受一下年度大混音，用小提琴。混合电子音乐之后 Stone 更加著名的一个电子音乐团体他们的混音作品，一起来感受一下年度大混音，用小提琴混合电子音乐之后的味道是什么样子的吧。这里是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Beats coming for tempo. We were born for more than everyday issues. So what are we chasing? Time is wasting. We're searching for the meaning. I was running, running, coloring the black and white. Everybody told me that it wasn't right. There's something coming, feel it coming through the night. Out there on the other side. To Raise the Mix, 节奏驾到。 千百万人一起来起舞的时候，我们会听到这样的音乐是直击人心的，来自于 Vice Town 他们的音乐混音作品，绝对不能够错过。您正在收听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Green Eyes 以及 The Other Side， 还有呢是另外的一首 I Am On The Fire， 我在火上，并不是烤自己啊，而是要用火代表一种状态，再用燃烧的心态去迎接这样的音乐。那么 Vice Town 他们呢是一个来自于这个荷兰的DJ 双人组合，他们呢也是曾经这个来到各种各样的音乐节演出过，而且他们也是曾经入选了世界百大 DJ 排名最高的位次，是在2013年排到了第60，然后呢在2014年上升了24个位次，来到第36，2015年又跌到了第50位，但是始终都在百大当中。从2022年到现在，他们的可以说业绩满满，而这两位的组合四手连打啊，四手连放，很有意思。我们到时候有机会的话，一定要到音乐节现场去感受一把 Vice Town 他们在各种各样的电音盛世当中的演出效果，可能更加适合在电台里边听到的电子音乐，可以说 Vice Town 功不可没。 to our mix this year, and we hope to see all of you next year in 2017. Welcome to Reach the Radio Show. Here comes the beats. 您正在收听我们的节奏驾到，源自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每周六周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4点首播，凌晨2点到4点重播。我是主持人常小航。所以今天呢，我们放送了很多的音乐作品。第一小时的是爵士音乐，第二小时呢是一些欧美的主流的热门单曲，而第三小时为您送出了很多的电子音乐，非常风格很浓厚的啊这样的一些个 remix 的欧美热门单曲。而第四小时您正在收听的就是我们的电子音乐舞曲的混音带的单元。那么耳边的音乐作品，刚刚我们送走的就是 Whitestone 带给我们的年度大混音。那当然了，今天我们的 ending song 也不能够错过来自于 Raven 带给我们的 Magical， 能够让我们想象一下音乐的魔力所在，能够让我们带来2018年的一种音乐的期待，和对2019年更多时候我们的节奏驾到应该会有一种什么样的全新体验。这里就是 Rhythm Mix 节奏驾到，我是 Mr. 常常小航。新浪微博马上关注主持人常小航，查询我们本期节目的直播歌单了。下次节目再见，稍后将会是能量音乐，也希望您继续关注北京音乐广播。 小提琴名家安妮·索菲·穆特携手波兰华沙交响乐团，10月17日国家大剧院纯粹古典系列致敬潘德烈斯基85岁。